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常任代表徐世平1月27号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华金亚历山大玛亚马尔泰利发去了信。他在信中提起南朝鲜当局对我国公民的集体引诱绑架事件，说这是一个现代版人权蹂躏行为，理应受到国际谴责，但一直到现在仍被默认，并就此唤起注意。他在信中指出，众所周知，南朝鲜当局一味从事反朝阴谋活动。在去年2016年4月初，他们指使情报院歹徒公然露骨地集体引诱并绑架在中国浙江省宁波的一家餐馆工作的我国女公民，并把他们拉到南朝鲜等，干出了穷凶极恶的恐怖行为。就此，我向你提起如下事实。我在2016年5月17号写给你的前任，要求他尽早采取措施，以遣返那些被集体引诱并绑架到南朝鲜的我国女公民的信件 AHRC32G7 和写给他的反映被绑架受害者家属在2016年4月和11月经两次来信恳求帮助，以使他们心爱的女儿尽早返回的信件。2016年4月22号代表机构召会，编号0036号。2016年11月30号代表机构召会，编号0077号等。我们对于贵办事处一直到进入2017年的现在，也仍不采取任何措施，对我们的信件也不回信等，不禁感到失望。联合国各人权组织应当按照自己的宗旨和任务，去把南朝鲜当局送交正义的审判台。对于受害者家属关于遣返那些心爱的女儿回到父母身边的恳切要求作出回答。借此机会，就2011年9月被南朝鲜当局拉到南朝鲜的我国公民金莲基叹息自己上当受骗，一直向南朝鲜和世界媒体呼吁回去祖国一事，也要求贵办事处立即采取旨在遣返他的有关措施。南朝鲜当局对我国公民野蛮的引诱绑架行为，是一种人为的致使父母与子女生离死别的反人道犯罪。联合国各人权组织如何对待这问题，就是一个试金石，令人判断出以保护和增进人权为宗旨的组织立场的真伪。我们不会停止斗争，一直到南朝鲜当局遣返其引诱绑架的我国公民为止，还将一边严密注视联合国各人权组织所采取的措施，一边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我期待你就此问题做出积极的答复。